是场什么自行解带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地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地 Hanna Coco Uncle Maggie。 今日自己人居然有个稀客出现啊吓！我哋欢迎阿 Maggie。 Yeah. OK， 点解佢突然间又 都咁热烈欢迎我？我真系高兴啊！ 系过门都系客啊嘛，系咪先？咁啊，到底点解佢会吓、啊？即系系因应唔系信众，系信我哋三个嘅要求，要出现喺今日嘅自己人节目咧？咁啊，同我哋今晚咧喺12:30出现嘅嘉宾系有直接关系嘅。转头先慢慢讲啊。OK， 个钟头我知道。 既然新嚟新猪肉啦。都是新豬肉啊！ 又是新豬肉。 喂，講下你的近況啊！雖然你先前已經話咧，其實你的近況是冇近況嘅。 冇錯，我近況是冇近況嘅，因為我是停留咗喺呢一點咧，兩年都冇喐過嘅。 唔係，即係其實莫講係長期病患者啦，對於大部分香港人嚟講，其實基本上過嘅日子咧，我哋都係冇生活嘅。如果即係大家見到面喺街上面咧，要互相 update 我哋嘅近況咧，其實真係口都啞埋嘅，有咩近況啫？ 咁呢句係真喎，嗱，即係唔好話我黑心，咁咧我，但係我都係想 share 我感受啦。其實咧，我即係呢段時間發生我呢個身體嘅事咧，撞啱呢個香港嘅疫情咧，其實某程度上對我嚟講咧，又唔係一個壞事嚟嘅，因為咧， 即係反正都出唔到街啦，係咪？ 係啊， 咁係 啊， 全香港人陪你一齊出唔到街， 冇錯， 係咯， 即係大家其實都唔出得街。大家都唔去得旅行，咁因為我身體呢個狀況，我要定期洗腎嘛，所以我都唔可以出得街，同埋唔可以去旅行噶嘛，暫時都咁其實我個心有點涼嘅。 你個扮傻啊！你真係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咁啊，而家即係我覺得喺苦難嘅期間咧，最緊要有人陪啊！系嘛？我唔系唯一嘅一个咧、 啊， 你就成个人振作啲噶啦。同埋即系呢一排，就算喺 lockdown 期间，又即系反复唔知第五波疫情，即系好多嘢都好，你发觉唔系净系自己一个受啊嘛，全香港人上上下都受紧嘅。咁、你突然间觉得就未至于好似你咁衰口就话心凉啊？ 我讲下啫， 系啦。但系即系冇咁孤单咯，系咪？ 起码冇得觉得自己咁阴功咯。 系啦，系 啊。起码去 Facebook 嘅时候见到人哋哇大鱼大肉啊，去旅行啊，去游水啊，去游船海，而家冇晒嘛。 唔系冇晒，有见到噶。我觉得而家啲人系有铺人咧，系铺翻啲旧相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几年前去旅行嗰啲咯。 系啊，我觉得好可怜噶嗰件事。 系， 搞笑我朋友铺佢自己几年前大肚相啊，跟住啲 friend 就话：哎呀，恭喜你啊，又大肚。 唔系，我起初以为系 staycation 嘅身上啦，都唔系啊，就系 way before 疫情之后咧，唔知食几多餐咧 ，fine dining， 唔知去边度间酒店咧，外国旅行咧嗰啲相咧，即系聊以自慰啊，即系系咯，我都冇生活咯，咁咪睇翻以前我曾经有过嘅生活咯，咁样你话系几咁可怜？ 系咯，所以你哋问我成日问我近况点，我唔知点答你，你哋都冇生活啦，何况我系咪先？ 系咯， 即系对住四面墙。 系咯，所以今日我哋话，既然一长咁耐啊 ，Maggie 唔好做节目，不如最主要讲下你嘅吓、啊，你嘅 update 啦。咁佢话吓，我冇 update 咁样。 我都同大家讲，你哋听翻年几之前嘅节目咧，其实同一样嘅啫。我话俾你听， okay. 即系我讲我嘅 update 系一样。 但系你惊唔惊？即系就算你是出街，你都要出街噶嘛。但系你惊唔惊会真系中招啊？ 因为你要去洗肾噶嘛。 系啊，我而家哇犀利啊！我洗肾个装仓咁。基本上咧口罩就一定要啦，仲要系嗰啲 K 乜乜嗰啲好劲嗰啲口罩啦。跟住咧，咁又话只眼啊，嗰啲眼口鼻嗰啲窿咧，都会入啲细菌， 遮实晒佢啦。 咁咧，咁我首先就要戴翻个面罩啦，面罩即系透明啲医学嗰啲啦。然之后咁啊，着晒啲风褛啊、雨褛啦，即系防到水啊。然之后就戴晒帽，冚到冚，出街咗呢个系。咁我仲要去医院洗肾噶嘛，因为。 我入医院嗰个装束啊，哇，同嗰啲医护人员一样嘅。嗰啲姑娘成日走埋嚟同我讲话，你成日着到咁样，我哋真系认唔到边个系同事咯。因为同佢哋一样就系、是，我直情系戴埋嗰啲手术帽啊，着晒保护衣啊。咁冇办法啦，即系我要即系投一投诉呢样嘢。即系我都觉得点解啲私家医院唔可以接收一啲即系有啲迹象嘅病人咧？事源就系因为。我近排去洗肾嘅时候，嗰啲姑娘就已经 warn 咗我啦。佢话你千祈千祈唔好中招。原因就系因为原来私家医院咧系唔会接收即系中咗招嘅要洗肾嘅病人去洗肾嘅。到时咧我哋就唔可以帮你洗肾噶啦。咁你只可以点样呢？你就要走去急症室，同人讲话我系急于洗肾嘅。有冇办法可以？俾到個位置我洗腎啦，咁但係你知道香港而家急症室㗎啦，根本就係排曬長龍，有好多人好需要醫治㗎嘛，好急促地咁，咁仲要係本身已經有一 lock 嘅人係喺政府醫院洗緊腎㗎嘛，咁所以嗰啲姑娘就話你真係要好小心，因為可能你等兩三日都冇人會安排到位置俾你洗噶，咁但系洗肾病人对于一个洗肾病人嚟讲，你有两三日冇洗肾咧，其实对个身体好大影响噶，即系会死噶咯，好直接咁讲。咁所以我而家就要好小心。啲人话我太夸张，咁我只可以话冇办法啦，因为身份问题，我都明白，其实可能而家疫情大家都会冇咁严重啦，觉得咁，但系。对我嚟讲仍然系好严重咯，因为系冇得洗肾咯。 咁、okay. 但我觉得你嘅装束咧唔夸张噶啦，听讲有多啲名人咧都好高盔甲咧咁样出街噶系嘛？ 系 咩？ 系啊，因为近排疫情咧，即系上海咧就好严重啦。咁其实即系上海所有都封区啊，或者住喺上海嘅人咧都要落街去做呢个检测咁样啦，流动检测站咁。又去到呢个好高贵嘅，即系一个上海某地区咧，突然间原来住咗好多明星嘅，原来啊彭于晏啊、刘嘉玲啊，大家都系即系佢戴晒嗰啲，即系当然口罩啊、面具啊，或者戴咗帽落去咧。但系你一除开个面罩就俾人发现， 哇！ 大明星。跟住个个就争住要轮住要帮呢、這个阿彭于晏去做呢、這个即 测试啦， 深喉检测啊！ 然之后我曾经撩过佢噶，咁样 特别入啲啊！ 系撩耐啲， 撩过佢 系啦，同埋撩极都唔肯放手啊！撩咗成半个钟啊，每个鼻窿 系啊， 即系 total 连一个钟。 喺疫情之下就真系一视同仁啊！即系大家有起病上嚟、嗯，其实大家都即系冇一个好特别嘅优惠咯，大家。都可能有機會染病嘅，所以大家都要繼續做好呢個防疫嘅措施。 咁、最近我哋都聽到少少即係有關即係上海啦，即係封城啊嗰、那個即係嘅狀況啦，都幾憂心啦。咁甚至可能有啲即係朋友咧，即係其實係因為好耐已經冇出屋企啦，咁但係要等待咧，即係政府派呢個物資啦，又或者係糧食咁樣啦。咁好似聽聞啊，我聽聞啫，見到有啲片段咧就係話有啲人咧就等咗兩三日都係冇嘢食嘅。咁有一啲係獨居老人嚟噶嘛，要捱幾日肚餓咧真係好慘嘅。咁所以天佑上海嘅朋友啊！ 好，咁啊，唔讲上海咁远啦，讲翻香港啦。咁啊，其实咧，我就好期待咧，4月21号之后咧，我哋终于可以入翻戏院睇戏啊！因为我实在太多戏咧，喺由上年年起到而家咧，根本系冇可能入到戏院睇咯。同埋你见到好多戏咧，其实喺周遭咧或者其他嘅国家已经上紧噶啦嘛。咁我就好期待4月21号咧，咁就可以去睇戏嘅。 系 咯， 我最想睇姜涛嘅戏嘅。 咩戏啊？咩戏咧？ 佢喺大阪同埋芝加哥已经上演咗，但系香港仲未有得上，我好心急咯。 系 咯， 有人拍嗰套啊嘛。 我继续可以介绍翻咧，梅艳芳系仲会上，继续上紧噶。 吓，仲会上紧？ 系啊，系仲上紧噶，已经讲紧嚟紧，即系下个礼拜可以再睇翻梅艳芳噶啦，大家。 O K。 咁但系我又想知道，年头嘅时候有好多贺岁片咧系上唔到， 系 咯？下个礼拜就去上嘅咧，我想知道。 好似有啊，有一套叫《泛气攻心》系会上嘅。 我知道《泛气攻心》系会上啊，但你谂下，而家喺四月份清明都过咗，然后睇咧贺岁片咧，嗰阵时系好荒谬啊，同埋好冇瘾噶嘛。 咁我就諗緊會唔會要等到下一年先囉，咁但係又好古似吊等成年喎、 啊。係、囉、我哋作為香港呢個大都會呢，我哋睇戲一定會睇得快過人㗎嘛，即係 fashion sense 會前啲㗎嘛。而家呢我哋睇嘅戲呢，去戲院睇呢，睇緊粵語殘片咁啊，那個感覺好似係。幾冇人啊！嗰件事， 即 頭先三即係三四月都放暑假嘅時候，呢、這個世界仲有啲咩會發生咧？係咪先？ 不過仲好彩咧，仲有即係串流電視嘅平台咧，可以睇到一啲電影嘅。即係其實呢幾個月咧，我哋真係即係又冇乜娛樂乜剩咧，真係即係個個禮拜幾乎日日都係睇戲啊，或者睇電視劇咯。咁我上個禮拜咧就睇咗一套咧，就係啱啱喺奧斯卡得咗獎最受歡最佳女主角嘅。就係、是、嘅電影咧，就係、是、神聖電視台咁，英文名就係 The Eyes of Tammy Faye 嘅。咁其實就係講翻其實呢一位即係演佢嗰位朋友咧，就係、是、Jessica Chastain 啦。咁其實就係講翻 Tammy Faye 呢一個角色咧，其實本身咧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傳道人嚟嘅，但係咧佢就喺即係美國咧開咗個電視頻道咧，就係即係講道啦。但係亦都咧喺某一方面咧，其實佢就即係收咗好多即係財產，收咗好多錢啊。然後咧佢就即係將嗰啲錢咧就自己買曬大屋啊、靚衫，同埋佢老公啦。即係個電影就講到佢其實嘅老公帶壞佢嘅。咁我諗其實我諗佢本身自己都貪錢㗎啦。咁所以就即係兩個一齊就用曬嗰啲捐款去買樓啊、買車啊、買皮草啊，同埋佢有啲好 signature 嘅化妝咁樣，好長嘅眼睫毛，好似 drag queen 咁樣嘅。咁其實講到最後，其實呢一個角色咧，其實都好好 support 個 LGBT community 嘅。咁其實即係當後來件事就發生咗啦，佢老公亦都俾人發現，哦，原來係一位同性戀者嚟嘅。咁其實佢哋嗰啲亦都拉，即係老公拉咗去坐監啦。咁其實佢都好似即係叫身敗名裂咁成件事，咁但係2000年頭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回饋翻個社群啦，即係幫翻一啲 LGBT 嘅朋友啦，咁亦都咁佢就過咗身㗎啦，咁所以其實都我都覺得幾值得大家去睇下嘅。不過當然我就覺得套戲咧就美化咗呢個角色少少啦，即係講到佢真係好似神聖咁樣、聖人一般咁樣啦。咁我睇戲嘅時候就真係要即係要做下 fact check 啊，睇下個人係咪真係咁值得。即係相信咯，個電影講出嚟嘅。 即係有邊啲係改編，有邊啲係真實啦。 係啦，因為 Tammy Faye 咧係一個咧好富爭議性嘅人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佢貪賊枉法啦，其實係一啲神棍嚟噶嘛。講真嗰句啦，咁但係當其時喺八十年代咧，當艾滋病咧啱啱爆發嘅時候咧，佢係做咗一樣嘢咧，係一件好事嘅。因為嗰陣時咧，即係尤其是喺即係保守嘅即係所謂宗教世界裏面咧，一定係覺得嚇艾滋病一定係上帝咧用嚟即係懲罰呢個同性戀嘅一個咒助啦。咁但係偏偏咧喺自己嘅電視節目裏面咧，嗰陣時咧係做咗一樣好勁嘅舉措，就係訪問咗一個咧，即係患咗艾滋病嘅。咁所以應該係喺歷史裏面咧，係首次喺電視裏面咧出現咗一個艾滋病嘅病人啦。然後由佢咧現身說法去講翻呢個病情嘅。咁所以咧，係好劃時代嘅，的而且確。咁但我都同意咧，就係、是、其實 Tammy Faye 咧喺今次呢套電影裏面咧，似乎係將佢塑造到咧真係好似一個自己人嘅icon 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歷史對於佢嘅評價咧係有待用一個較為即係全面嘅方法你要評論到底 Tammy Faye 係點樣嘅人。咁但係無論如何咧 ，Jessica Chastain 咧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净系啊化嗰个妆啊，听讲好似啊动车用咗几个钟头啊，先至可以拍戏嘅，劲 系啊，真系我觉得佢做得很好啦，同埋佢得奖嘅感言咧，就真系我觉得系即系全晚即系数一数二啦，即系当晚当然系俾即系 Will Smith 抢晒风头啦个阿爸，但系其实佢嘅感言同埋佢讲嘅嘢，即系都有提到话，其实美国其实而家即系好多一啲discrimination 嘅 bill 发生紧啦，或者系即系唔公平嘅發生緊啦，佢都希望咧可以大家關注一下一啲弱勢社群啦，尤其是 LGBT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即係除咗係一個好好嘅演員之外咧，仲係一個好好嘅即係 support 我哋嘅即係一位出色嘅女演員咯。 OK， 嗱講起咧，即係自己人要關心嘅，嚟緊可能排期有機會可以喺電影院睇嘅一啲電影啦。咁其中一套大片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下最近聽到啲新聞嘅，就係呢個《Fantastic Beasts: The Secrets of Dumbledore》。OK。中文是叫什么、Fantastic Beasts。 中文就叫做怪兽与邓不利多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呢今次呢个古仔呢最主要是讲 Dumbledore 啦同埋 Grindelwald 之间的故事㗎嘛。最主要的主角就是 Dumbledore 啦。咁Dumbledore 就是由 Jude Law 就是做呢个年轻版本㗎嘛。咁其实嗰时 JK Rowling 喺未讲一啲呢即係反跨性别人士嘅一啲言论之前呢，佢已经神早讲咗啦，话 Dumbledore 系gay㗎嘛，係咪呢个系事实嚟㗎嘛。咁佢系原著作者，咁呢个冇得呃㗎啦。咁所以大家都好关心就係、是、咁呢个 Fantastic Beasts 系列会唔会有真系关于 Dumbledore 同埋 Grindelwald 佢哋年轻时候嘅一段同性嘅情谊呢？嗱，上一集整系冇讲啦，大家 hear 晒啦，今次又点呢？咁大家好期待㗎嘛，但係最近則文話呢，原來 Warner Brothers 呢係將成套142分鐘嘅戲裏面呢係 cut 走咗6秒。 嗰六秒系咩咧？大家觉得嗰六秒系咪有嘢睇啊？有嘢露啊？唔、嗯、系，系对白嚟嘅啫。咁到底咩对白无啦啦佢哋要 cut 咧？就是、可能喺某啲比较保守嘅国家嘅市场咧，就可能出现唔到呢六秒钟啦。咁原来嗰六秒钟嘅对白咧就好简单。阿 Dumbledore 就讲话，就对住 Grindelwald 讲啊，就话、是、，because I was in love with you the summer you and I fell in love， 就 cut 咗呢段。 冇错。 有乜嘢啊？又冇讲粗口，又唔系三级，又唔系特别有嘢睇，过着晒衫，系嘛？咁温馨，同埋喂，呢个系 Dumbledore 嘅恋爱故事啊嘛。咁如果你觉得佢嘅恋爱故事系唔可以讲嘅，咁你就唔好拍一套 Dumbledore 嘅戏啦。 即系佢可以做晒出嚟，但佢就唔可以讲出口。 系咯。你有冇搞错啊？ 同埋因为最重要咧，就 Wonder Brother 去讲咧，就话佢觉得咧 cut 咗呢六秒咧系冇损害整套电影嘅完整性。咁呢个咧先耐人寻味，同埋可圈可点。即系你觉得哦，原来嗰六秒咧系可有可无嘅时候，咁点解你要放落去咧？咁你觉得 cut 咗六秒嘅时候，原来成部戏都系冇分别嘅。咁究竟嗰六秒你点解当初你要加入去咧？究竟你个选取系点咧？个导演系咩方向嘅咧？ 我结论就系咁，各位自己人啊。其实咧，我 cut 咗唔睇呢套电影咧，都唔会影响我人生嘅完整性嘅。 嗯， 系咪啊？呢个最好嘅影评啦，系咪啊？ 为咗呢六秒，我哋罢睇佢。 其实我唔系要罢睇佢，因为其实即系当然啦，我知道而家个故事咧已经唔系阿罗兰写嘅啦，但系始终咧呢、這 个唔系罗兰啊，罗兰姐冇写 Harry Potter， 嗰、那个叫罗琳啊， 罗琳 吓，罗兰姐会写，我觉得会系写鬼故多咯，你明白？ 十月先会见到阿罗兰姐，我哋 阿罗兰可能会写《聊斋》嘅新版咯，就唔会系 即系写呢个怪兽片。 OK， 系 J.K. 罗兰，即系罗琳。咁其实因为大家， 哇，我唔 stop 你啊，你都唔知道自己讲咗罗兰啊，你真系连大谱啊你。 佢系另类嘅英文译音啫。 点解我自己已经选择唔再睇即系《哈利波特》嘅系列咧？因为即系原著作者一直对于即系跨性别嘅朋友嘅抨击啊，同埋一啲即系践踏咁样咧，其实我已经罢睇咗好耐噶啦，同埋我已经将嗰套即系《哈利波特》嘅书咧贱卖咗出去噶啦，所以我系 剪咗佢。 你唔系应该烧咗佢嘅咩？仲要攞嚟赚钱啊？呢啲人咧，你真系冇骨气啊！你真系 好睇清楚你嘅人品。 差唔多啦，一样啦，都系剪夹佢咯，所以我系冇关系噶，有冇个六秒我都唔会睇噶啦，其实。 OK， 好啦，咁到底今日自己人可以捉住咧，好耐已经冇开麦嘅 Maggie 翻嚟，到底为咗咩原因咧？咁就系事完咧，即系转头十二点半钟咧翻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其实今个礼拜大家扭开电视咧，见到一个啲比赛节目咧，就见到佢咧系有份入围嘅。OK， 咁到底系边个咧？咁原来呢一位嘅参赛者咧，而家即系观众咁认识嘅一位美人啦吓。size 唔同嘅一位美人啦，咁原来我哋细细个个系睇住佢大嘅。 脱掉那旧鞋，谁需要高踭鞋？无需挺胸伸直，只骨也比你飞快。马路变电鞋，裙摆扫低招牌，陪着我的哥斯拉挽手困夜街，挨过风高得快，挫败。发育更加澎湃，恋爱这点心债，由细我唱到大。继续变大，我不断长大，谁说没有人能变得比恋爱大？更大更大，我的命很大，难以再弯低要给你作告解，挨过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一艘运油轮昨日下午在香港邻近水域爆炸，造成一死六伤。受伤船员夜晚陆续送到本港救治，协助救援的政府飞行服务队说，现场风浪大，令搜救困难。海事处表示，昨日接报一艘长约120米的巴拿马注册运油轮在香港水域以外东面大约160海里爆炸，船上共有13名船员。香港海事救援协调中心协调飞行服务队搜救，海事处会继续了解和跟进事件。政府飞行服务队昨日下午派出两架直升机和一架定翼机前往协助。飞行服务队昨晚将三名受伤船员直接送到东区医院，另外三名受伤船员由直升机送到湾仔停机坪，再由救护车转送玛丽医院。本港确诊数字进一步回落，单日新增794宗，其中449宗经核酸检测呈阳性，345宗透过快速测试确诊。第五波疫情有1,184,000多宗确诊，再多41宗死亡个案，包括两名57和55岁男死者都有长期病患，他们分别接种过两针科兴和一针伏必泰疫苗。两人在2月和3月已经入院，医管局相信他们在院内感染。有报道引述新加坡的研究发现，接种两剂科兴后的感染率和重症风险比接种两剂伏必泰高超过2到4倍。卫生防护中心说，科学委员会已经建议长者接种三针，先算基本完成接种，认为不应该以接种两针后的成效作比较。政府下星期四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是逐步有序、分阶段和有条件进行，但不会无风险。他亦担心疫情会反弹，不过当局没有硬指标，在什么情况下或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本周复课能够成为契机，推动学童接种疫苗。当局会举办家长讲座，教师亦可以亲自接触学生和家长，多解释以释除疑虑。他说会再看看学生复课后的接种率再作跟进。教育局和医管局等部门亦会针对一旦出现校园爆发进行演练，准备好儿科病房等。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的内地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计划除牌。滴滴出行在声明中表示，将会在下个月23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就美国全托股票 ADS 由纽交所自愿退市进行投票。滴滴出行又表示，在 ADS 由纽交所退市前，不会申请在其他任何证券交易时在其他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证监会表示，滴滴出行自主退市和其他在美国的中概股无关，不影响中美审计监管合作。滴滴出行被誉为中国版 Uber， 去年6月底在美国上市，上市未够48小时，中国监管部门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滴滴出行 App 当时被中国网信办要求全面下架，一度暂时停止新用户注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 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兼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 第三针的加强剂对于那个 Omicron 变种病毒整体的抗体都是相对地低的，长者打了第三针之后可能隔了三个月抗体水平就会跌得比较快，就需要打第四剂防止传染或者轻症。因为重症方面其实研究显示三针其实足够的，打了第四针保护力就更加好了。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全新作品列强放送，追踪最新歌手情报，欣赏2022日语新歌。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全日语歌曲音乐节目《天空海阔白猿号》。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哈利波特》系列最新电影《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在中国22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但是为了配合中国广电审查制度，片商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删除了两句表露同志情谊的六秒对白。在电影当中，邓布利多和葛林戴华德曾经是一对恋人，但是为了配合中国的审查制度，片商删除了我曾经爱过你和葛林戴华德和我相爱的那个夏天大概六秒的对白。华纳兄弟表示，他们希望作者的作品可以在全球各地亮相，而有关的变动强调不会因为这样而改变了电影的完整性。中国国家广播电视局在2016年发布新指导方针，禁止电视节目追捧西方生活方式，包括裸露、饮酒、吸烟和同性恋的情节。因此这个并非中国第一次要求删减关于 LGBTQ 的剧情。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向摇滚乐团 Queen 致敬的传记式电影《波希米亚狂想曲》在2019年3月在中国上映，但是当中两个男人接吻等超过两分钟的片段就遭受到删除。讲到电影，第33届同志媒体奖 GLAAD Media Awards 日前揭晓得奖名单， Marvel 的超级英雄电影《永恒族》夺得最高荣耀奖项最佳杰出电影，而入围有关奖项的仲有动画《一家人大战机械人》、歌舞剧情片《梦想期限》和改编自百老汇音乐剧《西城故事》。同志媒体奖是由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所举办，旨在鼓励优秀的 LGBTQ 内容作品。今次是《永恒族》被奥斯卡拒之门外之后获得的第一个主要奖项。《永恒族》在 Marvel 的电影宇宙当中出现了第一位 LGBTQ 超级英雄，而在电影当中他不止和丈夫拥有幸福的家庭，亦都有一名的儿子，更加有温馨的亲吻镜头。这一节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嗱，而家就係四月份啦，咁好快到五月啦，咁即係话去到五月份嘅话咧，大家识唔识计数？咁即係总共自己人系做咗几耐咧？因为我哋第一次咧就系喺2006年嘅五月六号咧就系第一次做节目嘅。 你抢答系嘛？ 答六 十六。 因为我识已经唔识计数嗰个自己， 因为唔一定答到嘅。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好高难度嘅，即系话嚟紧五月六号咧就系十六周年啦，即系非常得人惊啦。咁所以咧有阵时我谂下，即系2006年咧，即系听过我哋第一次节目嘅朋友咧，或者早年咧第一年听过嘅朋友咧，今时今日，即系其实岁数会加十六噶嘛。 即其实好得人惊嗰件事，你明唔明啊？即如果我系一个方温仔，我嗰阵时方温仔到底系几多岁噶？ 十一二岁啦， 十一二岁啦。你家26岁，即其实就嚟30噶咯。你明唔明啊？好得人惊嗰件事，即我哋唔好加自己节目主持人啦 ，OK？ 我哋保持神秘啊。咁但系听众，你帮我哋加16，其实喂真系好得人惊嗰件事，好恐怖啊！我真系觉得。又真係好殘忍。 所以其實我哋係陪伴咗佢哋，可能由小學、中學、大學都出嚟做嘢㗎啦，好犀利。 可能結咗婚都唔頂啦， 係啦， 生埋仔添啦已經。 咁所以我哋今日解釋點解即係無啦啦 Maggie 啦，咁因為即係繼續要富行在家，就繼續休養身體啦。咁但係今日咧都啊重出江湖嚇，對住個麥點解你講啊？ 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嚟緊呢個嘉賓咧係真係。我哋陪伴咗佢，或者佢陪伴咗我哋咧，都真系有十几年啦。我哋第一日见到佢嗰一刻，佢应该系得11、12岁。我哋记得系当时我哋喺中环遮打花园第一次见到佢嘅，唔知道其他主持人记唔记得咧？ 嗱，我补充一下， 初中咯，记得。 咁点解我哋嗰阵时会啊喺即系中环嘅遮打花园会见到佢咧？其实系百花街啊，百花街有间即系而家已经执咗九世嘅一间 club 咧，咁样唔系基巴嚟噶。 唔系啊，梁生唔系梁生， 唔系嗰次啊， 嗰次系第二次见啦、我哋五周年系第二次见 Leslie 啊，我第一次见喺中环，应该系不再恐同日嘅时候，佢都系有家长陪同嚟。 我劈佢一字马嗰次啊。 好嘅，今日我哋有请就系、是、今时今日，即系唔知系佢睇住我哋大啊，定系我哋睇住佢大啦，同埋睇住佢肥大啊？点解咧？因为讲肥大呢个字咧系绝对冇问题嘅，因为佢啱啱咧就系参加咗呢一个即系肥美人啦，仲系今个礼拜进入16强嘅 Leslie。 Hello， 大家好。 喂 ，Leslie 啊，你嗰阵时几多岁话？你可唔可以证实一下？ 我估我嗰阵时系12、13岁。 哇，12、13岁。嗱，嗰阵时你系出席一啲同志嘅公开活动啦，国际不再恐同日啦，然后跟住去到我哋五周年咧，就系落去一间酒吧啦，叫的士高啦，因为你得11、12岁咧，其实真系唔可以落嘅，除咗唔可以饮酒之外咧，系唔俾你入嘅。于是乎，你带埋妈咪落去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嗰阵时其实。即系我都话想去啦，咁但系因为即系可能始终中环嗰啲地区咧，妈咪都觉得啊小朋友去好似唔系好安全啊，咁所以咧佢就啊觉得啊你个个女无啦啦话想去中环啦，跟住又话啊整咗啲礼物又剩啦，跟住我就好好奇究竟叫呢班人系边个嚟嘅咧？原来就系你哋啦。 咁我想即系问一下咧，你妈咪带咗你即系出席两次呢啲同志公开活动之后咧，佢知唔知嗰啲系同志活动嚟嘅？其实 咧佢系知嘅，因为点讲咧，我喺未去之前我已经系。同佢襟谋咗噶啦，咁但系可能佢对呢个社群啦，或者可能对呢个圈子嘅嘢咧，都唔系太认识，或者可能嗰阵时年代拥有嘅资讯咧，都系一啲比较负面啲啦，或者可能奇特啲嘅一个眼光去望呢件事嘅，咁所以佢系即系用一个。贴切啲去了解女儿而家发生咩事嘅心态去陪伴我去进行呢啲活动嘅， 咁但系都好好喎、因为其实佢又唔系咁了解呢个社群，而你嗰阵时都12、13岁，佢都真系陪你去真系睇下探索下我哋系一扎咩人，咁已经很好好啦嘛。 系啊，同埋咧咁啊 ，Leslie 系12、13岁嘅时候已经 come out 咗喎，嗰样嘢系向妈咪讲，即系嗰下都，咦，都几唔同下噶、哦。 系啦，咁但我哋有回相信咧，就系去完之后咧，其实基本上系见咗我哋之后咧，佢妈咪系唔再俾佢出街，因为之后我哋冇乜点样见过 Leslie 嘅。 系咯，怕咗我哋。我想知你妈咪嘅反应系点样？ 啊！嗰阵时你都好似 drag 住出现嘅 Coco， 系啊， 嗰时我系第一次见到 drag queen 咧， 佢冇可能 哇！即系因为佢都第一次见 drag queen 啦、啊，咁就可能喺佢嘅认知入边啦 ，drag queen 嘅嗰个模样可能就系变装或者系可能艺娘嗰 type 嘅人啦、啊，佢又知可能系一啲表演性嘅嘢嘅，咁跟住。可能佢会即系对我啊，即系又唔系话出席呢啲活动啦，但系佢想我专心多啲学业上嘅嘢。 嗯， 咁、okay, 跟住咧、就少啲出席咯，但系我自己暗砍都有 keep 住听嘅。 OK， 嗱，咁我哋好开心啦，今日捉住咗即系肥美人嘅入围嘅参赛者啦，入到十六强嘅就系 Leslie 啦，同你倾下偈啦。咁原来即系细估唔到啦，佢就系十一二岁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开始听呢个自己人啦。我哋都唔系好明点解我哋会吸引到一个靓妹喺嗰阵时已经系最早期系会支持我哋节目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嗱，转头我哋先至慢慢即系讲下 Leslie 喺过往嘅成长啦，你可以讲下你一啲嘅心路历程嘅故事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今个礼拜我谂大家好关注嘅就系肥美。美人啊，我咧就其实晨早已经 at 咗啊 Leslie 嘅 IG 嘅，咁咧即系我系睇住你大啦，十一二岁见到你即系落嚟 disco 啦，陪住妈咪啦，咁所以有阵时我睇 IG 嘅时候咧，睇你嘅 IG 啊，我有少少面红嘅，即系嗰只面红系咩咧？即系我觉得，因为我做到你阿叔噶嘛，即系细细个十一二岁见到你一个靓妹咧，就算你而家亭亭玉立长大成人咧，但系见到你好性感啊，做 modeling 啊，咁然后跟住咧又会 sell 我啲 product 啊，然后跟住我最近见到你咧系 sell 紧呢个 sex toy 咧，我自己有少少尴尬嘅。作为阿叔咧， 系啊，都经历咗好多嘢啊。因为即系可能而家，即系可能 before 拍节目之前，可能同一个即系国际啲嘅情趣用品品牌去，即系点讲，做一个合作嘅计划，就做佢哋嘅亚太区代言人。因为佢哋都好中意我个 vibe 咁样咯。 OK， 咁然之后可能呢几年，撇除音樂或者 modeling， 我都做好多或者出席好多性別議題啦，同埋可能關唔同性取向嘅嘢嘅一啲活動啦，去 support 佢哋啦。咁所以即係好似造就咗我呢個身份咁樣咯。 OK， 不過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話你點樣會無啦啦嗱？因為我知道你最早期咧讀完書之後咧，其實你即係加入咗音樂圈嘅。OK， 可能多數都係幕後工作啦。但係點解突然間會做咗 modeling 啦？同埋點解毅然最近係會即係參加即係某電視台嘅即係肥美人嘅比賽咧？ 件事就係咧，其實喺中學畢咗業之後，我就點講咧？我係自己好。应该咁话，我中学高中嘅时期咧，其实一直都有学音乐嘅，即系有学 pop music 咁样啦。咁至到可能毕咗业之后咧，可能前途即系觉得前途好迷茫啊，同埋未能够探索到自己最想做嘅系乜嘢。第二样嘢，其实我本身系好贪靓嘅，咁但系碍于可能对自己嘅身形自卑啦，咁同埋都唔敢承认自己系贪靓或者中意靓嘅嘢，咁所以咧就一直以嚟都会有啲摄影师嘅朋友啊，会得闲又影下我，我又影下佢咁样啦，发掘到自己对镜头系敏感嘅，咁之后呢就喺上年或者两年前就开始有啲 plus， 上年或者两年前就开始有啲 plus size 嘅 boutique 去搵我做一啲即可能斯文啲嘅花花裙啊嗰啲产品嘅摄影啦。咁之后呢去到上年嘅时候呢，我有个摄影师嘅朋友呢就同我讲，佢就话有个朋友嘅泳衣品牌会推出加码嘅泳衣，问我想唔想试下去影呢一辑嘅广告相。其实嗰陣时呢都系好，我嗰陣時係好猶豫嘅，因為我會覺得其實係咪即係影翻啲正露嘢，或者唔露肉會少啲人抨擊咧，或者係會冇咁多人關注喺我啲肉身上咧？因為其實我本身主張嘅嘢就係、是、原來大碼或者加大碼嘅女孩子都可以揾到佢哋中意著嘅衫，而且著得舒適同自在嘅。但係我諗深一層就係覺得唔係喎，我哋喺香港正正就係可能就係著內衣、著小布啲嘅衫，或者著泳衣嘅加大碼女孩喎。咁突然間有呢個機會，所以我就好冒險，我覺得。嗰陣時真係好冒險，我完全真係唔理任何人，即係應該咁講，我唔理日後啲人會點樣睇我，或者點樣去抨擊我嘅身材啦。因為啲泳衣都真係幾露嘅，即係會未知係三點式嘅。咁但係咧，可能唔知中間又露咗忽肉啊，跟住咧成個背脊又打曬出嚟咁樣啦。但係我覺得我要去啊，因為香港冇呢樣嘢，而我覺得。以我嗰陣時嘅身形，因為嗰陣時我經歷緊抑鬱症啦，咁嗰陣時嘅身嗰陣時嘅體重咧，都係我比較高峰嘅時期嘅，咁我會覺得如果我呢個身形我都夠膽出嚟著泳衣俾人睇， 其实香港大部分嘅女性都可以咯。 嗯，我都系好事嚟嘅。其实你见到外国嘅 modeling 啊，又即系 fashion 界咧，其实已经系近呢几年间咧，就出现咗所谓 plus size 嘅 model 嘅。以前唔系噶嘛，即系全部个个都好似患咗厌食症咁样，得棚骨咁样嘅啫嘛。咁但系即系喂，实际其实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即系现实环肥唔同类型嘅女士啦 ，OK， 同埋 beauty comes in all forms and sizes 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喺香港咧，其实已经慢咗。咁所以我觉得阿 Leslie 系好勇敢咧。其实嗱，首先有呢个市场。同埋，我覺得你嘅出現咧，話俾大家知道咧，美麗可以有唔同嘅姿態出現咯。 誒，頭先你都Leslie 都有講開啦，即係佢有提及自己有抑鬱症啦。因為 Leslie 其實以前佢間中都會有 message 咗嘅，咁我都某個程度上知道佢有即係有啲情緒起伏嘅。哇！但係好細個開始都間中會有咁嘅情況。其實你覺得係因為真係身形有好多人欺凌，整到你即係好抑鬱啦？亦或其實可能一當初？你的性取向是令到你被人歧视会变到有这个病症出现。 我会觉得其实是多方面的因素的。嗯。其中一件事就可能是青春期过后啦，咁可荷尔蒙突变啦，因为其实我出世咧唔点唔磅嘅啫，咁之后 我冲过嚟， 体重一直向上升啦，咁然后咧就经历屋企啊经历咗好多嘢啦，咁从而可能自己咧喺呢个学校一个小社群去立足嘅时候咧，我已经受到咁多嘅排斥啦，同埋咁多嘅欺凌啦，再加上对于自己嘅身份啊有。好多困惑啊，因为我觉得自己中意女仔，我未接收呢样嘢，即系未接收一啲关于同志嘅资讯嘅时候咧，我会觉得自己中意女仔咧系一个异类咯，因为嗰段时间我系中意女仔嘅，而我对于自己身份认同呢样嘢系好多嘢都唔肯定，究竟我系靓定唔靓咧？咁如果我系呢个身形再加上呢个身份嘅话，其实我值唔值得被爱咧？好多嘢摆埋一齐，而导致我有唔同嘅病症出现咯。但系嗰阵时可能学校嘅即系校方又唔系真系好留意我啦，或者可能大家专注嘅嘢系读书成绩。或者其他嘢，咁所以咧就呢啲病徵啊，都自己啦，或者可能學校都冇留意到咯。 嗱，即係女大十八變啊！即係由當年啦，即係因為可能自己嘅體型啊，唔係即係世俗嘅所謂標準啦，亦都可能因為自己 struggle 緊自己嘅性取向啦，於是乎咧就患上呢抑鬱症啦。咁去到你做 modeling 啦，哇！但係去到近排你直情要上埋電視參加呢個肥美人咧，係一個好大嘅一步嚟嘅喎。 點解我願意行出呢一步？呢個都係個好問題，因為我覺得 nothing to lose 啦。我覺得我即係可能由開始影。泳衣相開始咧，我會覺得其實我冇乜嘢可以輸，因為我已經拿曬所有嘢出嚟俾大家睇。而正正我覺得喺香港係缺少呢方面嘅，又唔係人才嘅，即係可能缺少呢一方面嘅人去展露俾大家睇。原來無論擁有任何嘅性取向啦，或者咩性別啦，或者咩體態、咩樣貌都好，都可以。好自在咁做自己嘅一個 icon 或者 idol， 所以咧我就想 give it a try 啦，同埋本身自己都好中意表演嘅。咁我諗喺 before 呢個節目之前咧，我都係唔知嘅，我一直都收收埋埋，都唔係好想俾人知道自己有寫下歌咁樣嘅。咁但係我諗直至係呢個平台嘅出現啦，加上可能呢一年嚟參與過嘅即係可能模特兒嘅 shooting 啦嘅廣告拍攝製作啦，令我有更大的自信心，可以觉得我胜任到这件事。 其实你这样的心态都是好，就是帮很多人行前一步，但是现实就是现实的嘛。你一行出来，全世界所有网民就会每一日都攻击你的嘛。这样是很现实要面对的东西，那你怎顶得顺先？你都说你自己都有少少抑郁的感觉了，当初是不是？ 現在是確診咗，真係有抑鬱症，我食緊抗抑鬱藥嘅。咁但係咧 ，before that 咧，我會覺得自己係因為我中間其實係減過80至100磅，減到好瘦嘅，喺成年後嗰個體重嗰個 point 係最瘦嘅時候咧，我亦都有受到一啲網絡嘅欺凌啦，同時可能嗰陣時都遇到一啲唔係咁好嘅拍拖對象啦，所以我會覺得其實 系咪唔关身形事呢？有时候，咁当然可能成长嘅性格都有影响啦。但系宏观嚟睇就系、是，其实嗰啲人咧，无论你咩样，只要你唔顺眼，只要佢唔中意你啦，佢唔可，即系佢可以唔出样地去批评你，其实佢哋系会成日咁做。即系不论可能嗰个人系肥或者系嗰个样貌性别气质唔系一般 standard 嘅，可能佢系瘦嘅，或者可能系一啲传统嘅审美观底下嘅女 artist， 佢哋都系会批评嘅。咁所以我谂去到而家呢一刻节目出街之后咧，唯一能做嘅嘢就系唔睇嗰啲好 toxic 嘅留言咯。 系啊，系啊， 啱啊，啱。 而嗰啲留言除咗 toxic 之外咧，其实大部分咧嗰啲嘅 bullying 咧都系来自咧同一种病啊，嗰种病就叫 toxic masculinity 啊，所以可以不利嘅，其实基本上。系嘛？喺对于自己嗰个男性嘅身份同埋即系尊严咧，其实系最冇自信嘅人咧，先至咁样咧，周围去欺凌人嘅。尤其是咧，就系走去咧，即系批评啊、评头品足咧啲女性嘅身材嘅。所以冇出息嘅呢啲人唔使理佢嘅。 冇错， 不过咧，我都觉得咧，可以睇翻多啲咧，即系其他一啲好嘅留言嘅。因为咧，我都见到，譬如可能喺Leslie 嘅Facebook 啦，又或者咧阿肥美人嗰个 Facebook 下面好多留言咧，其实好多朋友咧系藉住呢个节目咧系支持咗好多有肉地質感嘅女孩子，覺得大家咧都好勇敢咧，去行出嚟咧，即係無論佢係唔係話佢著咩衫去展露俾你睇，而係佢有嗰份自信咧，係大家會睇得好感動咯。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會發覺由細到大，你會俾人玩得最多嗰班就係、是、譬如可能同主流唔係真係咁接軌嘅一班人，即係唔好話肥啊，即係可能好似阿 Coco 都可能有機會有感同身受咧，就係、是、喂我孏少少啫，或者即系我系女孩子少少咧，都会俾人歧视，都会俾人话嘅。咁但系其实喂呢、這个就系我自己嚟噶啦。咁点解你要你对于你嚟讲有咩问题呢？我又冇伤害到你，其实系咪先？ 系咯，所以 Tina 你做咩唔参赛啫？我好支持啊。 系啦， 因为我睇完咧第一集之后咧，我直情觉得喂有一啲嘅参赛者边度系叫做肥啊？系系嘛，我净觉得同埋我睇翻，即系因为其实每个参赛者咧都会有身高体重啊，同埋嗰个 B M I 噶嘛。哇，那个 B M I 哇，净差天拱地。我成日有少觉得啊，到底今次即系参赛其实标准系点咧？嗱、啊，咁我哋捉住咗咧就系肥美人啦，就系喺今个礼拜咧就系入围16强嘅其中一位啦，就系细个已经开始听自己人嘅我哋位以前嘅忠实听众啦，咁就系 Leslie 啦 ，OK， 亦都恭喜佢啦，入十六强之外，亦都喺呢个表演才艺里面咧系获得其中最高分嘅，到底肥美人呢个节目，佢有冇一啲内幕可以爆俾我哋听下咧？不如转头 好吗？要讲有收掉两步就更好，天生好难他只吃醋，而我正吃汉堡。自由总比极美，真美。 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的内地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计划除牌。滴滴出行在声明中说，将会在下个月23号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就美国全托股票 ADS 由纽交所自愿退市进行投票。滴滴出行又说，在 ADS 由纽交市退市前，不会申请在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证监会说，滴滴出行自主退市和其他在美国的中概股无关，不影响中美审计监管合作。滴滴出行被誉为中国版 Uber， 去年6月底在美国上市，上市未够48个钟，中国监管部门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滴滴出行 App 当时被中国网信办要求全面下架，一度暂时停止新用户注册。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而一道广阔云带会在本周中期覆盖华南，该区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恨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今晚的访问真的特别亲切，因为这个嘉宾对我们来说直接是陪着我们自己人长大，而近来我们直接见到他见证行前一大步，为了自己和为了一些肥的美人要去参与这个电视节目了。就是Leslie 啦，我们再请回 Leslie 出来先。 OK， 一位肥美人，今天礼拜十六强的就是 Leslie 的。喂，恭喜你啊，因为你才艺表演呢好像是在三个最高分里面都是其中的一个啦。但我见到有啲才艺表演咧，我睇到咧，净有少少咧心嚟一嚟嘅，因为有一个咧系吞拳头啊嘛，净我先觉得哇，你赢晒啊，你嘅得人惊程度赢晒啊，真系，点可以摆个拳头入去嘅大佬啊？ 我都唔知佢点样 train 翻嚟噶，同埋佢嗰个底系中医钢琴。opera 再加吞拳头哦， 系、哦， 大家都各怀绝技啊， 杂耍咁样， 真系想问一下，其实咧，即系你，即系喺个比赛节目入边咧，大家系咪真系咁 friend 啊？定系其实都有少少勾心斗角嘅咧？有冇啲 juicy 嘢分享一下噶？ 咁多女人唔会冇 都可以，都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嘅。好。即係好感恩地咧，呢一班肥妹咧，除咗身形有厚道得嚟咧，其實大家嘅性格都相當有厚道嘅喎、 哦。真係， 真係啊！ 同埋咧，我发觉咧，我哋嘅需要好简单，有冷气，有得坐，有饭食，就好开心噶啦。 我听到有一个参赛者佢讲得好好，佢话因为我哋已经冇身材、冇样、冇靓样，我哋只可以卖性格，所以佢哋所以个个都会选择就有一个好 nice 嘅女仔咯。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好 nice， 所以坐埋一齐其实都好自然成为朋友，或者好多共同话题咧。因为可能你哋嘅成长当中唔会成日都遇到另一个同你一样咁大 size 嘅女仔噶嘛，咁你而家一次要见到三十个，哇，仲唔开个 group 喺度日日 chat， 会唔会？ 都会嘅，我谂最初一碰面咧，最倾得热烈咧，就系讲翻细个啲人咧点样吓我哋嗰啲搞笑嘢咯，因为你而家回望翻咧，其实真係好無聊，同埋佢哋都真係幾不智啊！咁所以我哋會喺度笑呢啲位咯。啊，原來欺凌者嗰啲套路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嘅啫。 咁同埋你哋一齊嘅時候，會唔會會講減肥嘅咧？仲因為係講增肥嘅咧？ 哦，你冇讲增肥嘅，因为其实本身我谂好大部分嘅人咧对自己身材都好冇自信嘅，喺参加呢个节目。咁参加呢个节目都系为咗可能搏一铺啦，或者可能自己嘅努力想被看见咁样嘅。我哋好少讲增肥呢样嘢嘅，咁但系即系有得食就食咯，有得一齐跳舞就跳舞咁样啦。但系令我 会唔会唔够食先？会唔会抢住食先？ 永远都唔会有完嘅一日啦，佢哋食嘢。即係呢，因为有啲工作人员都同我哋讲呢，其实可能隔离组可能做升过组嗰啲人呢，全部都可能係唔食啊，因为要可能 fit 入去嗰件跳舞衫嗰度啊，咁可能要节食啊，或者係 lunch skip 咗佢啦。但係呢，我哋呢就係啲零食啊，佢哋係一劫两劫咁样车入嚟㗎。劲噶， 一劫两劫。我前两晚睇节目就睇到你哋有一场戏系，即系有一场系你哋一四围台咁一齐食饭嘅咯。嗰场我觉得好好睇啊！即系你唔使睇主要嗰啲司仪讲啲咩，你净系睇佢哋食嘢食嘢咧，佢哋好开心噶。佢哋系会走埋个隔篱台话：你碟嘢你食唔食噶？究竟你仲食唔食啊？咁样系咪啊？系佢啊？好开心啊！佢哋食嘢真系 系咯，所以我好期待咧第二集咧，吞完拳头之后咧，即系嗰位女士会唔会即系示范一下，一口咧就吞一个饭盒啊，一啖就食完啦。 佢哋真係好食得個，私底下同佢哋去打過一次邊爐啦。其實嗰陣時已經唔係任食邊爐，斷碟計啦。lunch time 講緊每人都200多蚊，哇！佢哋真係好食得啊！ 哇，勁食大菜咁樣。不過我覺得咧，即係雖然今次都算係少少話才藝嘅，即係所謂選美啦。以往啲選美咧就好鬼勾心鬥角㗎嘛。但我覺得咧，今次個性質唔係好同咧，就因為即係呢一班現世還肥嘅咧，即係坐埋一齊咧，都有個共通點，就係細個嘅時候咧，都係因為自己嘅身形咧係受過即係 bullying 嘅。咁所以突然間咧遇到大家嘅時候咧，大家已經覺得，咦，我哋嘅背景其實係有啲升㗎啦，其實。明唔明啊？即系其实已经明白对方已经行过啲咩路，先至嚟到今时今日，即系参加呢个比赛咧。咁所以我觉得可能已经系有一啲默契喺度啊，又或者可能觉得啊，即系遇上你都系一种缘分咯，系嘛？ 系啊，同埋咧有啲身体上嘅即系唔方便咧，我哋都会即刻咧望一望对方，即刻 get 到啊。例如可能我哋大髀啦，即系会有啲摩擦嘅情况啦。咁跟住啊，有个人已经系长期预备爽身粉咁样啦。大家都可以一起用咯，即有好多嘢都可以即系connect 到啊。咁同埋咧有啲趣事嘅就系咧，我记得第一日即系我哋29个一起去见面嘅时候咧，咁样有工作人员入嚟间房度啦，第一下就系话哇好香啊！即系咧，原来我哋呢班美人咧都好中意喷香水，同埋唔系好似网上所讲，我哋系不修边幅、唔冲凉，跟住条颈咧有10年嘅老泥渍咁样嘅。即系其实我哋都系好滋整噶，同埋咧我哋有一个 shot 咧系要拍，即系拍我哋啲手，跟住好似一齐嘿咁样啦。咁然后咧摆晒啲手出嚟咧，大家全部都系 gel 晒啲。劲靓嘅指甲啊，全部有闪闪啊，或者系有嗰啲蝴蝶啊，乜都有、啊。大家系呢个 gel 甲美人团嚟嘅，好可爱。 咁会唔会可以透露少少，即系嚟紧个礼拜有啲乜嘢咩睇咧？有冇啲精彩嘢更精彩俾吞拳头？ 嚟紧我哋会有呢啲泳衣嘅环节啦，同埋影大胆相嘅环节啦。咁之前都系 咁呢啲应该你好叻 嘅，哇！对于你嚟讲冇难， 你梗系嘅。 但系因为可能即系可能影大胆相或者泳衣相咧，呢啲嘢即系可能嗰啲造型上系佢哋决定噶嘛，所以我有时候都会紧张。可能出到嚟嘅效果系唔同我之前做 job 嗰个效果系，即系可能有分别嘅。咁、所以我都有我担心嘅位咯。嗰、那个大胆相嘅环节，大家一定要睇，因为我哋直头攞一块布去遮住我哋嘅身体咯。 哇，咁犀利！ 唔系睇嗰块， 知块布几大？ 系睇下块布几大先。 系啊，块布都要大啲嘅。 系咯。咁但系我哋当然希望，即系今次呢个肥美人嘅比赛唔系净系一个 gimmick 啦，而系话真系改变我哋香港人又即系观众咧，即系对于所谓美丽嘅定义啊，即系美丽嘅定义其实真系可以好阔噶。OK， 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继续密切留意啦。咁下个礼拜希望阿 Leslie 继续入围啦吓。OK， 即系佢出咗街之后个节目咧，其实啲人有冇认得佢啊？或者即系俾多啲嘅支持佢啊？或者鼓励性嘅说话，佢收翻翻嚟，或者佢亲戚朋友可能打电话俾，啊 Leslie 啊，你上镜啊，哇靓好多、啊，有冇啲咁样嘅评语咧？除咗啲恶评之外啦， 其实系有好多嘅支持嘅，亦都有即系可能因为呢几日都比较忙啊，唔得闲睇之前嗰几集啦。但系我见到播出之后咧嘅时间咧，因为可能我拍紧嘢啊，睇唔到电话，一开电话全部走晒入嚟我留言啦，你唔好喊啦，哎呀好感动啊，你讲啲嘢我系好 surprise 嘅，仲有好似系我头先去街市买餸嘅时候都俾啲人认到，跟住同我讲加油咯，亦都唔系只一个咯，所以我好开心啊，即系见到啲家庭观众咁支持。 OK， 但我比较关心你妈咪点睇呢件事咧，因为你知一细细个啦，你就参与我哋嘅即系电台活动啦。我调翻转啊，即系当然咧，如果我听众嚟我哋嘅即系活动，然后都要妈咪陪住，你会觉得个妈咪会好保守啦。但我反而觉得咧，我印象中我觉得你妈咪系好开通，点解咧？如果十一二岁啊，我女要去 disco 咧，晨早啊，我老豆老母讲收声嚟，即系唔系使字啦。但系唔系，俾你去，但我陪你去，我反而觉得系好开放嘅。咁你妈咪点睇咧？你今时今日要喺公开场合里面选肥美人， 其实我觉得佢最担心我，反而系惊我压力太大，因为可能有时候有啲位我可能剔唔到，或者系真系本身已经系嗰个情绪底已经唔稳定。咁即系当然啦，经过 medication 之后就稳定咗好多啦。但系佢惊我处理唔到咁多压力啊，因为即系可能选美 plus 真人 show 呢样嘢系可能长时间都系有灯光啊，同埋相机拍摄机去影住我噶嘛，咁可能我冇一个自我嘅空间去排解我自己嘅忧虑啊，或者我自己去相处嘅时候咧，佢惊我承受唔住。呢样嘢系佢最担心嘅位咯。其他嘅嘢佢相信我，即系都呢一年都做得几好啊，亦都令佢放心。佢最担心就系我顶唔顶得顺咯。 咁将来咧，你而家参加咗呢个比赛啦，咁又见咗好多人啦，又试咗咁多嘢啦，咁多年，你觉得你自己将会想做 model 啊，又话搞翻你音乐啊，又话你作幕后啊，你想做咩之后？ 我谂经过即系呢一次初赛，我会知道自己系好中意表演。原来我真系好中意上台表演。咁然后当然啦，即系 modeling 系令我去展现自己身体嘅其中一个方法。而我最近就喺不断喺度探索紧啊，除咗做 model 以外，系咪都可以试下做歌手咧？因为我有自己嘅作品可以发布啦。咁而即系好幸运地，大家都好中意啦。嗰、那個表演，咁所以我就喺度諗緊啊，如果 Leslie 喺香港做跳唱歌手，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咧 ？Leslie 做 artist 得唔得咧？或者可能疫情好翻之後，可能我可以去外國嘅 Fashion Week 去參與做佢哋嘅天橋 model 都得咯。我覺得係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亦都有好多嘢想做，但係當刻。真系睇咗肥美人先啦、 right. 所以我听你咁样讲咧，我净觉得咧，后生咧同埋老咗咧，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对于你哋嚟讲咧，未来咧系充满可能性嘅，系乜嘢都可以发生嘅，一张系未填嘅白纸嚟嘅，填满晒佢啦。 帮 Leslie 做下宣传啊，因为我几年前啊试过睇佢一个 live 噶。 佢自己自創歌曲喺鰂魚湧啊，你記唔記得？當場仲有義民，義民係同一個場合去唱歌。我聽佢嗰次，我聽佢唱，佢仲好過肥美人嘅時候嗰個表演， 係咪？我以為你話仲好過義民啊！佢話：哇！你讚 我咁 啊！ 開始咪唔好亂講。係真係嗰次睇你 live 咧，我覺得仲好過肥美人嗰個表現，所以真係拭目以待你唱歌嘅事業。 OK， 好啦， 好啊，多謝。 嗱，大家要繼續留意呢個肥美人啦，支持阿 Leslie 啦。咁但係另外啦，即係睇住嚇你細細個十一二歲，媽咪又陪住你嚟我哋即係個 disco 裡面啦，就參與啦。咁到今時今日已經係長大成人啦。咁但係其實你嘅性身份係點咧？會唔會可以唔介意咁同我哋透露一下咧？你頭先講過你同女仔拍拖啦，咁但係你實際嘅性取向係點咧？ 而家呢一刻佢睇翻，我覺得自己係 pansexual， 泛性戀。 嗯， 系，因为即系可能即系青少年时期啦，我会同女孩子一起啦，咁可能中学之后我就会想试下同男孩子一起，咁之后可能再多几年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我都有一啲crush 咧，都系一啲我有个 crush 咧系一个跨女嚟嘅。 哦 ，OK。 咁所以我会觉得自己中意嘅人啦，我唔会悲上佢哋性别而去中意佢哋咯。 你好犀利啊！你过往嘅拍拖经验咧，我哋都冇试过噶，其实即系试过一样就丰富过晒啊，系咪先？即系男仔又拍过多，女仔又拍过拖，然后即系跨女亦都即系拍过啦。咁如果你同跨女拍拖，其实都可以称之为同性恋添啦，系咪先？咁所以哇，好 interesting 啊嗰件事。咁其实你觉得性向呢样嘢系点嘅咧？系会即系随住年纪不断咁样会慢慢咁蜕变啦，定系即系其实你要即系一啲时间你先至发掘自己真正中意啲咩咧？其实 本身咧，以我嘅认知咧，性向就系你当刻你对边个系有兴趣嘅，咁跟住或者你当刻交往嘅对象系点咧，你嘅性向就系点啦。随住呢个时间慢慢咁过，长大咗啦，我又试过同唔同嘅人交往啦。啊，原来宏观嚟睇，我都同过唔少嘅人一齐过，跟住发掘到哦，原来自己系咩类型嘅性别都 OK。咁所以即系好睇你过往几多经验，同埋你当刻嗰个心态系乜嘢咯。而系可以流动嘅，唔一定系 fix 嘅。当然啦，即系有啲人好 firm 自己中意啲乜嘢，咁梗系 fix 嘅。咁我觉得性别呢个光谱系绝对容许有 fluid 嘅呢样嘢嘅存在咯。 咁但系咧，以往你拍拖嘅对象啦，头先你讲过有男有女啦，咁亦都有即系跨性别嘅朋友啦。咁但系喺以往拍拖经验嚟讲咧，即系譬如话你自己嘅體重啦、身形啦，喺個關係裏面係咪係 issue 嚟定係點咧？即係佢哋會唔會有一啲曾經係都要求你啊，可唔可以瘦翻少少啊？即係希望可以改造你，會唔會係亦都係因為咁可能 是本身都係中意肥 係啦， 肥啲嘅咧咁咯。 其實咧喺細個嘅時候咧，啲 puppy love 咧。对象一定会提出一啲好无理嘅要求嘅，咁可能就系有时候即系有好似有个 ex 咧女仔嚟嘅，未拍拖之前咧都叫我啊，不如我哋喺街度唔好拖手啊，你接唔接受到啊？咁其实我已经好明白系发生咩事嘅，但系你知噶啦，嗰阵时垃圾事啊嘛，我中意一个人我就冲过去噶啦嘛，咁呢个系我年轻时候嘅不智啦，咁但系越大就发觉啊，原来而家遇到嘅对象啦，其实体重嘅嘢唔只系你嘅身体咯，其实可能佢哋注重嘅嘢，可能系你嘅内心，再加埋你嘅外表散发出嚟嗰种气质，你信自己系被爱嘅，你信自己系靓嘅，佢哋已经系好着迷呢一点噶啦。 嗯，你而家有冇拍拖啊？谈透 有嘅都 有嘅都， 你都有试下同唔同类型嘅人发展紧同沟通紧咯， 系嘛？咁而家拍拖嘅对象系男定系女定系跨性别咧？ 而家系男嘅， 而家系男的， 但系佢系 bisexual。 哇！你睇下几多可能性，同男嘅就有 bisexual 嘅。 同埋我觉得因为多可能性嘅其中一样嘢呢，佢从来系唔会有个框框框咗自己先啦。咁、所以呢某个程度上就系有好多嘢佢都可以，因为冇咗呢个框啦嘛，咁佢就唔需要睇住个框去选择，又或者唔需要个框去令到自己啊揀呢啲唔揀嗰啲囉。 都系，即系对于我嚟讲，一唔系话要强迫大家要咁样去谂，去咁样做咯。总之，当刻你做嘅选择或者你中意嘅嘢，令到你系一个最舒适、最自在嘅状态，已经好好噶啦。 OK， 咁今日好多谢阿 Leslie 嘅分享啦，分享紧佢嘅成长啦，佢真正嘅性身份啦，同埋今次参赛啦，即系由以往一个好害羞啦 ，OK， 咁然后跟住即系因为自己嘅体重啊，因为被bully 啊，而系对自己好冇信心嘅一位小朋友啦，去到今时今日停停咗个立啦，同埋即系完全系无惧咁样咧，去展现即系到底即系真我系点啦，咁样亦都即系展现到自己嘅才华啦。咁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系带俾好多人咧，即系然未敢站出嚟嘅朋友咧，系好多啲启示嘅。原来即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成就自己嘅可能性，只要给予自己多啲嘅爱，给予自己多啲嘅信心。 是，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同埋我想讲少少嘢，即系想同大家讲翻呢个自己人的嗰、那个缘分啊。其实嗰阵时咧，我仲未识得用 Facebook， 因为好细个噶嘛，因即系又唔系成日有电脑喺身啦。我点样发现到有自己人呢个节目呢，就是因为嗰阵时可能冇手机啊，成啊咁，可能得电台啦。自己人呢个节目系我夜妈妈瞓着扭扭下扭翻嚟嘅， 系就好似扭蛋咁样扭翻嚟。 我觉得呢个一个好大嘅缘分嚟嘅，即系可能之前即系有时候都会听下二台或者其他唔同嘅台啦。咁但系咧扭到翻嚟，你会觉得啊，点解咁特别嘅？大家拣嘅歌或者讲嘅内容，咁正值就系嗰阵时我面对紧一啲性别或者性向身份嘅呢个疑问，跟住我就遇上你哋，咁所以我咧就哇，自此我就觉得好似咧开咗个大门咁样啦。 哦，有冇啲 脑袋嘅大门啊？ 有冇啲好深刻嘅内容咧？即系例如幻想一下，究竟咪后呢啲哥哥姐姐系点嘅样嘅咧？ 上咗 Facebook 已经睇到系咩样噶啦，即系嗰阵时咯，即系可能听咗 就冇惊喜啦。然之后， 然后跟住就唔想见真人啊，系唔想见真人，够啦够啦咁样。 梗系有嘅，有见真人嘅，亦都好有诚意见你哋真人嘅。我亦都好感恩嗰阵时，即系叫做错有助着啦，有呢个缘分去认识你哋。咁之后，哇，开咗个性别大门，喂 ，sorry， 性别同性向大门，令我可以了解多啲呢个圈子嘅嘢，同埋喺我青少年嘅时期困惑之中都有一点曙光，所以我真系要多谢你。 但系调翻转咧，其实我哋都要多谢 Leslie 嘅，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即系胆粗粗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知道有啲咩人听啦。咁然后突然间发觉有一个十一二岁嘅小朋友听嘅时候咧，我哋就觉得无论有几多人听都好咧，其实我哋都要继续做落去嘅吓。咁无论系头先啊，即系 Leslie 话斋推开咗个大门啦，或者系推开咗一个小小嘅门啦都好啦，咁都其实系重要嘅。咁因为在我们的成长里面，我们都是会遇到不同的人，在我们不同的阶段，其实今时今日去成就了我们，或者替造了我们的，就是其实我们身边遇过的每一个面孔，听过的每一个说话，都是成就了今时今日的大家的。所以Leslie 多谢我们之余，我们都要多谢 Leslie， 好不好？ 没错， 来跟肥美人继续加油，好不好？ 哎呀，好，知道，多谢，耶 耶，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委屈很有用。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烦恼

呢一节嘅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OK， 咁今日我哋讲开啦，即系戏院就会即将重开啦，就系4月21号啦。等大家即系可以而家即管留意一下，几时可以睇翻啲旧戏啊？唔系新戏，系旧戏咁样啦。咁但系听讲都要即系打咗针，然后先至可以入到戏院啦。 系啊，同埋冇得食爆谷啦，又冇得食烧卖啦。 系，你当系食肆啊，定系戏院啊？ 系咯，原来你个 重烧卖嘅咩？ 重点系烧 卖。你使唔使请愿日后戏院可以有打边炉啊？你 嗱，唔系噶，咁你 我真系中意食啦。 我 同埋你睇戏食炮谷嗰个感觉好开心噶嘛？ 但系点解唔可以剥瓜子嘅咧？其实 冇人话唔可以噶，以前可以咬蔗添啦。 哇，系咩？我真系未入过戏院咬过蔗，系咩？我真系唔知道咬过蔗。你咩年代啊？ 你嗰两撇须真系留得咩啦？你个年龄肯定大过我哋，唔系咁扮嘢。 唔系嗱，我最近净系先醒起咧，就话其实我试过喺碧丽宫咧。是可以食住煙同埋咬住雞髀睇戲咯。 嗱呢個嗱講食呢啲嘢咧，食煙樣嘢好後期仲有嘅，即係我青春期有仲得嘅。但係咬蔗呢個係真係經典嚟噶嘛？以前我哋睇戲係買碌蔗咬，同埋喺出邊買嗰啲濕嗲嗲嘅花生，同埋 嗱濕嗲嗲嘅花生，我記得濕嗲嗲花生我記得，但係烏油魚我都記得，但係咬蔗我真係未試過。可能我細細個已經覺得哇，真係嗰樣嘢咧係唔見得人咧。即系你明唔明啊？你睇贺岁片又系咬住蔗，你睇《Gone with the Wind》又系咬住蔗啊？ 系，冇错， 好有事系嘛嗰件事。 因为我妈妈好中意咬蔗，所以呢 样 嘢我好 记得。咬蔗我真系未试过咯，但我记得系可以嘅。但我真系见过有人咧系捧住一碗唔知云吞面定咩面咧，系入去食到屎出嚟咁样咯。咁我 试过买个叉烧饭入戏院食噶。 唔系啊，嗰阵时冰丽宫系可以 order 饭噶。 哦，系咩？咁我又唔知喎。 系啊， 我冇去到咁远啦。 好似喺戏院系食过饭嘅，细细个咧。但我觉得即系嗰阵时食嘢唔紧要啦，即系院同埋你食埋晒啲 snack 辣嘅咧，会影响啦。咁同埋，即系无论睇紧乜嘢嘅场面都好咧，你闻到隔篱系食紧乜嘢咧，系好怪系咪嗰件事？系嘛？即系可能你见到有个床戏，但系突然间，咦？点解我闻到午餐肉嘅咧？咁样。 有配音，有啲撕开纸袋嘅配音。你记唔记得大家以前嘅戏院地下系有一个好特定嘅 pattern 嘅？你哋有 胶地板咯， 好留意喎、 哦，系香口胶地板啊！ 哦，系咩？即系嗰阵我哋去丽苑咧，即系订香口胶嗰啲一格格嗰啲啊？ 唔系啊，嗰、那个香口胶系啲人嚼完之后吐落地下，俾人踩到扁晒嗰啲，你真系唔记得哦？我记性真系几好嘅，其实 冇、啊， 我真系唔记得啦。 好多间好多间戏院啊， 唔系可能我系有份孭嗰个，所以我就真系唔在意。 系啦、啊，冇错。你地下咧会见到一笪笪黑色嘢，一笪笪黑色嘢。我细个唔知系咩嚟噶， 跟住摸佢， 唔 你摸咗咩？系舐佢，舐佢。 地下嘅嘢就唔可以摸嘅，你知唔知？咁我问过屋企人，佢就话原来系啲人即系好陈年嘅香口胶啊，即、就、系、是、一个一个咁搭上去，直至变咗一条路嘅 pattern 系真系噶，好多间戏院都有噶。 哎呀，好怀念，好怀念啊！呢、這个香口胶地板， 系啦、啊啊， 希望有朝一日回来啦吓。OK， 讲。开戏啦！最近咧，即系又要介绍大家咧，唔知道有冇机会睇到啦。因为咧，其实会上嘅咧，就系喺外国美国嘅一个电视台啦。香港好少人系 subscribe， 就系 Peacock 嘅，即系孔雀咧，孔雀电视台啊。咁、但系咧，呢一套戏咧，呢个电视剧集咧，其实大大话陪咗我哋廿几年啦。最原先嗰个版本咧，就系呢个英国版本，跟住咧就去到美国再拍另一个版本。美国嗰个版本咧就啱喺2000年嘅时候上嘅，所讲嘅咧就系唔少自己人都系睇住佢大咧，就系呢个 Queer as Folk 嘅，中文系叫做系咪基佬也是人啊？ 同志亦凡人，即系我见过呢、這个， 点解我改得咁口语化嘅？ 咁唔同嘅喂， 系啊，你嗰个咁文雅嘅， 点解？ 同志亦犯人系嘛？唔系基佬也是人系嘛？ 唔系、okay. 我见过有人咁样亦咯，有啲有。 你两句好似 对嗰个都冇错嘅， 唔同 generation 系同一个意思啦，就系 queer as folk 啦。咁而今次咧就拍一个新嘅版本，用全新嘅演员，就将一个摩登版咧就正式会呈现俾嗰啲咧以前可能真系太细个啦，冇睇过即系英美两个版本，今次可以即系重温啦。咁而今次咧幕后嘅班底啦，因为以前咧就系来自英国嘅一位导演咧，就是、Russell T. Davies 系负责 create。同埋 direct 啦，今次咧佢就唔执呢个导演筒啦，但系佢咧就系呢个执行监制嚟嘅，咁所以都系一个即系品质嘅保证咁样啦。咁而今次咧啱啱咧就我喺网上面睇到一个 teaser 版本啦，咁咩演员都冇嘅，咁净系影住啲霓虹光管啦。如果大家记得咧，英美版本咧，其实佢哋里面有一间 gay disco 噶嘛，就叫 Babylon 噶嘛。咁佢系影住 Babylon 咁个嗰个霓虹嘅招牌光管咁样啦。咁然後咧就原來個故事咧就會發生喺新奧爾良嘅，就係、是、講一班即係同志嘅年青人啦咁樣。咁即係話換句話講，新嘅版本裏面咧喺新奧爾良咧都會有一間 Babylon Club 出現啦。嗱，我最關心嘅係咩咧？因為之前都聽到一啲報道啦，裏面有一位嘅女演員我哋好熟悉嘅咧，就係、是、會參演今次嘅劇集嘅，就係、是、咧、Sex and the City 唔參演，就決定參演 Queer as Folk 新版嘅，就係、是、Kim Cattrall。即系我哋好熟悉嘅阿 Samantha 姐咁样，系、嘛？哇，好正啦！嗱，以前佢做 Sex and the City 嘅时候咧，无性不欢咧，其实其实所有同志嘅观众系最中意四个里面最中意系佢噶嘛，大家中意佢原因就系话、我希望我系佢嘛。 好想 系佢啊嘛！大家都有睇，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即系新版本嘅《Sex and the City》and Just Like That 啦。咁啊，里面点样交代就系、是、到底系神明台嗰边咧？就话佢总之唔知同阿 Carrie 闹交，然后跟住佢就即系离开咗呢一个 New York 啊嘛。咁、我少少觉得其实新版本嘅《Queer as Folk》不如索性 Kim Cattrall。就饰演翻 Samantha 啦，就话佢同阿 Carrie 闹交，离开咗纽约，去咗新奥尔良咯，系咪先？ 嗯， 咪仲好， 连戏、 连戏啦，将错就错，同埋佢一定啊系 fat hack 嚟噶啦，一定系身边好多同志朋友噶啦，系咪先？个个都咧坐喺度咧，即系等住排排坐，系听佢嘅性经验啦，系咪？ 我话俾你听，唔系嘅，佢其实佢个角色入边咧叫 Brandon， 你好熟佢咁，你好熟佢咁， 唔系我话俾你，唔系我话俾你听，希望你唔好传咁大幻想。佢个角色叫 Brenda， 哦，唔系 Samantha 啦，已经 唔系啦，咁系咧，其实都有少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即系。guest 嘅明星會參加呢一次即係 Queer as Folk 嘅演出嘅，咁其實都好期待啦。咁其實都希望都想知道，其實佢嗰個角色係一個咩嘢嘅角色咧？會唔會真係好似 Samantha 咁樣嘅性格咧？咁我諗就真係好開心。如果大家見到嘅話， 係啦，我更加期待就係話，不如 Kim Cattrall 直情主演一套新嘅電視連續劇，就是、叫做 Samantha 啦，影舊照啊！ 你太愛佢啊，咪咯。 我谂佢唔可以喺即系 Sex and City 以外咧用呢个名噶啦，其实 你好熟练啊个人，讲下得唔得啊？你系咪要做人咁认真啊？ 唔系我估噶，你知佢哋交互， 你两位今晚咩事 咧？你系咪啲系咪有啲吓？ 我咁讲 话先，话要澄清咩事咧？阿 Taylor 话我哋系咪有啲嘢？系咪有啲咩？冇啊！ 系效果嚟 嘅 啫， 呢啲梗系不道德的交易嘅。如果有嘅话，真系 接话讲，接话讲， 咪系咯，一阵间上埋娱乐头条啊！ 你又想啊？你 想啊？你想啊？你真系发梦啊！你 佢真系想， 真系 哇！你真系发紧梦啊！ 你真系发紧梦啊！ 你醒下啦， okay, 醒！ 今日冇见你都系咁嘅， 唔会改噶。 佢嘅妄想症系唔会好嘅， 冇错。 Come on。 Talk about sex， 咁啊，当然啦，阿 Maggie 有冇嘢补充啊？ 我要听呢一年以来，你哋唔好再问我 sex 了。 系咪流得一滴眼泪出嚟啦？ 唔系，但系我又觉得，即系正如好似你先前所讲咧，唔系一个，唔系净系你一个人，要独留在家啊嘛，即系全香港人都陪你啦。讲到话即系。 即系性生活乏味咧，我觉得香港都系好多人陪你嘅，其实。 咁又唔係喎，咁大家獨留在唔係可能唔係獨噶嘛，即係大家都要留在家嘅時候，可能反而會多咗喎。 但係都係對住同一個人嘛。 喂，你個人咁嘅， 我冇問題㗎，我冇問題㗎呢方面。 哦，即係你好豐富啦，Tina。好啦，咁啊，你和盤托出啦，唔該同我哋報道下啦，有幾咁精彩啊，Tina。等啊，我哋洗耳恭聽，洗耳恭聽。 有伴侶身體健康嗰啲，唔該講啦。 冇就系话俾你听，对住自己咧冇问题啦，长时间对住自己咧冇问题噶啦， 系即系枕住做系嘛？ 枕住冇问题啫，佢冇话做任何嘢噶，我对住佢冇问题咯，我对住佢冇问题噶，佢重复讲咗几次。 同埋 lesbian 里边咧，一个月里边咧，起码有两个礼拜咧系唔可以有太激烈嘅运动噶。 O、okay. K， 如果大家系嗰个礼拜都唔同一个礼拜嘅话， 咁如果哇，咁如果你哋唔升嘅话，咁一人一个月已经两个礼拜，佢又另外嗰两个礼拜，咁咪一世都唔使做？ 唔系加埋两个礼拜，如果一个人两个礼拜咧，就要睇医生啦。 系即系一人一个礼拜啫。 系你真系对呢方面真系完全零知识噶吓， 系因为冇实际用途嘛。 唔系，不过亦都有咁讲嘅。当你同你即系譬如同屋嘅女性咧，都系有 period 嘅时候咧，如果你相对得多嘅时候咧，其实两个 period 个期咧系会慢慢好越嚟越接近嘅。咁有啲咧更加 perfect 嘅咧，就会系可以系同时间发生嘅、那个 period。咁但系即系有啲就可能前后争几日咯咁样样。 咁神奇嘅。 真系咁神奇， 系啊， 准人准数嚟噶， 真系神奇女侠啊 ！Wonder Woman 就咁解啦。 啲同一间屋噶，其实你好 close 嗰啲闺蜜啊，啲 friend 咧都好似系会啲时间会差唔多噶。 Okay. 喂，不过你讲起闺蜜咧，我喺网上面都有单 news 咧，都想拎出嚟，即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啊，话说咧，有个闺蜜咧就喺网上面咧就留言啊，写咗一啲个故事，就关于佢自己嘅闺蜜嘅。咁佢话佢个闺蜜咧一直咧都系会同男仔一齐嘅咁样样。咁点知咧，佢个闺蜜就爆咗俾佢听 啦， 系直噶啦。点知个闺蜜咧就爆咗俾佢听，佢话有一次咧自己咧出去咧饮多咗两杯，咁跟住之后咧就同咗个 TB 咧。就 one night stand 咗，咁跟住呢件事之后，佢话其实我都觉得佢应该好似个女仔嚟嘅，咁但系我又唔好肯定，所以就再约多次咧，系啊，佢话因为佢饮醉咗，佢话系啊，佢 即系你意思系佢做完咗之后都唔系好肯定，要再约多次嚟到 confirm 啊，系啦，冇错，饮到咁。然之后再约嘅时候咧，嗰个 TB 又出嚟，咁啊，大家继续有即系系啦，唔同嘅运动咁样啦。咁之后因为第二 次呢个又同饮档冇关，我觉得 Maggie 你即系做人太保守啦。 系啦， 系 你学得屋企太耐， 系啦， 系啦，我乜都唔做得，所有人做所有嘢都系饮档， 都系饮档系嘛？即系我哋做呢个 segment， 得个港字都系饮档系嘛 ？Let's talk about sex， 冇错。 咁跟住咧，就喺第二次嘅情况底下就清醒啲啦。咁啊，真系确定。做咧，佢系一个TB 嚟嘅，仲有一个几靓仔嘅 TB 添。咁跟住因为呢件事嘅关系咧，咁啊，然之后咧亦都同嗰个 TB 咧就倾谈多咗啊，或者沟通多咗之后咧，佢哋变成咗一对啊。 翻唔到转头， 阿闺蜜就系翻唔到转头啦。跟住阿闺蜜就话我听啊，系啦，我闺蜜同我讲，佢自从咧同咗呢个 TB 试过之后咧，佢真系翻唔到转头啦。 咁犀利！ 但系成件事最成件事最悬疑就系点解系做完一次之后都仲要吓再见一次去 confirm 咯？咁你第一次， 我觉得 你第一次做咗啲咩咧？其实 喺度。得到好處，我覺得 最願意嘅就係、是，即係其實你做咗呢件事，基本上可能都會肉白相見啊，或者都好親密噶啦嘛。我成日都唔明點解啲人咧，即係咁樣接觸完咧，都會仲係懷疑對方究竟係男定女，或者仲係唔知嘅咧，真係會嘅咩？ 佢以為自己鬼咁眼， 因為咧，首先佢喺嗰度咧都有講少少嘅，就話因為呢個 TB 咧，佢形容係好靚仔嘅。真係好 TB 好靚仔嗰個感覺，咁所以可能佢個閨蜜咧，亦都喺帶幾分醉意嘅情況底下咧，就覺得佢真係一個好靚仔嘅男仔咁樣咯。咁但係因為佢話呢個閨蜜點解會相約嗰個 TB 第二次出嚟咧，就係、是、佢覺得第一次之後唔係，佢覺得嗰個 泛尋味 感覺， 泛尋味 同之前自己經歷過嘅唔同啊。咁所以咧，佢就有啲点解咧？点解会唔同嘅咧？所以佢就再约呢个人再一次出嚟啦，咁样 系真系零，真系零舍唔同噶。 明白。唉，咁我跟住讲呢件事咧，我觉得 Maggie 都会觉得我淫荡噶啦。 系啊，所以今日呢15分钟全部人都淫荡啊。 因为我买咸书啊。 哎呀， 因为我真系好难，好难。 唔系你唔系淫荡，你好怀旧啊！今时今日仲有人买咸书嘅咩？喂， 我都想咁讲，我都想咁讲。 嗱，有段古嘅，咁其实你都知道，即系其实而家乌克兰仲喺度打紧仗啦。咁其实一本。即系成人杂志嘅花花公子咧，咁其实都有一个乌克兰版嘅，咁佢咧就正在咧发起一个即系类似系募捐嘅行动咧，就系你只要捐十个欧罗，或者你可以捐更多嘅，即系可以去到200欧罗啦，咁佢就会咧 send 佢哋最新一期嘅即系电子版嘅花花公子咧， 就 俾你睇啦，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吓、一来我又可以做。即係善事可以幫到佢咧，因為佢話會用呢啲收益咧，就會作呢個人道支援，同埋為呢個醫院咧購買呢個醫療物資咁樣嘅。咁就我頭先去見到呢個 news， 咁我就急急諗住買啦，諗睇完就同大家分享有啲咩好內容啦。但係點知咧，佢話要第二朝咧先可以 send 個 email， 因為 time zone 唔同啊，time zone 唔同，同埋人哋打緊仗啊，你做人就即係 lenient 啲啦，等多陣啦。你好等住睇咩嚟㗎？ 係啦，咁我諗住同大家分，我真係用即係又用自己錢啦，又諗住俾多啲資訊大家啫。咁所以我呢件事呢所以啊 Maggie 你就唔好覺得我淫蕩啦。其實我係為咗即係可以幫下即係其他人啊，咁 唔係呢個係淫得有道理。 系啦，咁因为其实啲留言都话咧，我真系可以奉旨睇咸书啦，今次或者我真系咸系啦，咸得有道理啦，咁所以大家都应该即系如果都想睇下嘅话咧，可以即系试下上网 search 搵一条 link 咁啊，可以即系捐十欧罗又得啦，或者你好多钱200欧罗都得嘅，咁就可以得到一个网上版咁样。 系啦，咁希望你睇得开心啲啦，咸得有道理啦。咁但系讲 下 个乌克兰 大家分享。 讲呢个乌克兰咧，就即系而家遭到即系好多各国嘅制裁啦。其中我最近听到一个即系有趣嘅新闻咧。就係話有好多一啲大嘅企業都會鋪樓咗噶嘛，其中咧就好似咧就係有一家嘅公司啦，我唔記得叫咩名啊，咁但係呢間公司咧最出名係知唔知做咩嘅？就係、是、做呢、這個研發呢個 Botox 嘅。咁於是乎啲人就話咧，因為見到呢近呢幾年咧，阿普京咧出嚟演說嘅時候咧，望佢塊面咧，我估佢應該係打咗 Botox 嘅。咁所以如果呢間公司鋪樓嘅話咧，我覺得對於普京本人咧，系私人地咧，系一个最大嘅制裁嚟嘅。以后冇 Botox 打， 会变啦嘛，开始个样。 其实已经有除咗 Botox 之外，其实仲有啲化妆品公司都已经即系铺漏咗咯。咁所以其实佢可能又冇 Botox 用啦，又冇化妆品用啦。咁可能迟啲即系咩都冇用，你会见到一个污糟邋遢嘅Putin 嘅出现咯。 系 Putin 啊。 Putin 阿 Putin 由罗兰去到 Putin 又唔系英文，又唔系中文，系变咗柯华田嘅 friend 啊，同埋变咗个日本人嘅名字。你好犀利啊 ，Gogo 今晚真系估你唔到好啦，嗱，今晚自己系到此为止啦。咁啊，阿 Maggie 唔知下次几时出现啦？临尾嘅时候诶，等你点个唱简直歌啦。 随缘啦。 唔系，继续系姜涛咩？ 唔系啊， 系咪歌名嚟噶？ 唔系啊，大家听我讲先。我随缘出现喺呢个节目，而我点嘅歌咧，梗系姜涛嘅歌啦。 听到没有？庆幸当天你在球场邂逅，雨后哀愁，担当我后援到最后，从不讲报酬，单打独斗，世上只得你，未怀疑我荒谬，季节急变，夏至未完便入秋。走进平衡宇宙，怎接受明日已经分开走？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躲开世道疯狂，那小小堡垒建造这乌托邦。如果当天灰心不见你于身旁，谁肯听我任性宣泄，任我沮丧？最坏时光总是你会借我这 方，情绪可乱放。当孤独了，你乐观的脸亦长留背后，眼泪也干涸，但你自然是乐舟，给我能源持久，在孤岛里面燃亮最光的星斗。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躲开世道疯狂，你天空海阔，我任意闯，跟你乱闯。想起我们笑口，能带你更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今天天空只见你的天堂，容许给我代你心跳活动。